13岁那年，《时空过客》这本书，从偷拿到阅读，到之后母亲在夜里突然消失，并且还有父亲、祖父母以及我们几个孩子之间薄如蝉翼的保护膜的消失，以往母亲所担负的重任一下子落到了我的身上，一旦出现任何裂痕，便要立马伸展、拉扯、重新粘合，如此反反复复。此时 Jamie 的声音突然升高，这让我从回忆当中回过了神儿。 Evan Hart， 不会吧？ 真的 Jamie， 你听我说。我把书稿调转头推到电脑旁边的位置。 Jamie， 你看这儿的用词还有他常用的表达方式，每个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偏好。还有你看这个邮戳，镜面谷，那里正是时空过客系列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他出生的地方。 天哪， Jamie 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那个地方，几年前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以电影作品为设计灵感的时装。Jane， 你记不记得？我还接受了视觉杂志邀请，参加了他们举办的小型时装秀。那篇文章中就介绍了时空过客，以及那些痴迷于时空过客的狂热的粉丝，他们会穿上不同年代的服装到镜面湖去进行朝圣，有的人甚至还会带上古代的武器和钱币到山里四处游荡，寻找隐藏在其中的时空门。就我而言，我在调查相关信息的时候着实就被这一点吓到了。 Jamie 用审视的目光看了那份书稿一下， 可是这又不是科幻小说，不像艾文哈尔会写的风格呀。 不， Jamie， 你听我说，如果说他过去曾经写过呢，他是因为时空过客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可根据艾文哈尔的个人经历，他在那之前从未有过写作经历。时空过客那套书的灵感也是他在物理课堂上突然想到的，可是如果这些只是书商在推广新书的时候为了给艾文哈尔增加神秘气息而刻意塑造出来的呢？准太空工程师脑子发热，一举写出畅销书籍，这种说法相当吸引眼球。然而实际上艾文哈尔很可能在那之前就已经有过写作或者投稿的经历。 杰米用手指敲击桌面，认真地思索起来。Jen，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倒挺有意思的。当时轰动盛况确实令很多人都赚了一大笔，可以肯定的是艾文哈尔后来突然宣布封笔，这绝对让很多人都落了个空，那简直就是出版商最害怕的一场噩梦啊。 我再次回看书稿，翻了翻其中的几页，又对着显示屏上的艾文哈尔相片研究了一番。如果这是真的，肯定会让时空过客的出版商大跌眼镜啊。 哦，对了 Jen， 还有艾文哈尔的书迷，要是他们发现艾文哈尔并不是什么天赋异禀的天才科幻作家，只是又一个志在打造畅销作品的平凡作家，那些书迷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 房间那头听到垃圾车经过外面街道传来的声响，星期五突然叫唤起来，把 Jamie 跟我都吓了一大跳。像被当场抓了个现行的小偷似的，我跟 Jamie 两个人面面相觑，大笑起来。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他呢？ 我重新趴回电脑面前， Jamie 也跟着凑了过来。 照眼下这个情形，你既不能在周一上班时间向公司公然宣告，也没办法打电话去向作者求证， 艾默哈尔从来不搭理他的书迷或者记者编辑任何人，因为经过上次那次电影时尚活动，我已经见识过了。自从艾文哈尔宣布封笔并向他的出版商提出诉讼以来，艾文哈尔一直与世隔绝地住在那座山上。即便那份书稿真的出自艾文哈尔的手笔，也会受到出版合同中任责条款的限制，你根本没办法把它买下来。这么一来，坚，你准备怎么办呢？ 面对 Jamie 的提问，我还没有想出什么满意的答案，也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然而这种感觉令我回想起了我和 Tom Blandon 被困在雪山里的那个夜晚。这件事情绝对非同小可。 Jamie， 我还不太确定，不过首先我得知道 Evan Hart 现在人在哪儿，又是什么人在帮他处理着相关的事物呢？此时我心里还在琢磨，上瘾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当你意识到自己上瘾的时候，便已经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了。追查艾文哈尔简直就像在寻找幽灵。艾文哈尔和原先的出版商早就没有了来往，跟经纪人之间也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而推出《时空过客》的电影公司极尽可能地将原版的九本小说拍成了一系列的电影，而基于小说内容的其实只有最开始的那几部，因为到现在连系列电影也已经走向终结。根据他的业务经理所说，艾文哈尔如今仍然居住在镜面谷的那座山上，而且拒绝接触任何与出版相关的商业策划或者业务来往。就连杰米都觉得我实在太傻，还在继续深入调查。Jenny 是不是昏头了？在我因为处处碰壁而冲杰米连发四天牢骚之后，杰米终于爆发了。你这才刚进入威的出版社，我觉得你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我知道 Jamie 说的有道理，可这个故事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整个人都变得魂不守舍的。这周一的例会上，我完全没法集中精神，视线一直在会议室里四处打量，默默思索着，除了我，谁还会知道《守护故事的人》这本书稿，并且把它放到我的桌上的究竟是这些人当中的哪一个呢？而且是否已经有人解开了其中的奥秘？是否还有人对其后续的内容感到好奇呢？Jamie 在周二的加班结束之后，在和我一起朝地铁站走去的路上警告我说， Jen， 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亲爱的，这可是我对你发自内心的一条忠告，我可还指望着你，希望你能在唯一的出版社多赚一点，这样万一杂志社彻底玩完，我还能过来找你接济接济。哦，是哦 Jamie， 你说的对。 我当然不是不肯帮助 Jamie， 只不过我现在连自己的房租都还没凑齐。不仅如此，我周二收到的邮件里还有一个折了角的寄信地址，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图瓦什小镇的信封，里面有一张语气欢快的便条和几张第一天上学的纪念照。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不久的将来，一封请求资金支援的信应该用不了多久便会到达。我竭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件事儿，否则我就只想爬到床上永远不要起来。考虑到我当前的经济状况， 再来一笔额外支出，就会成为最后一根致命稻草。照这个道理，我本该在工作时格外谨慎才是，可我还是决定了，我要将书稿带回到威达出版社去，而且不是为了把它悄悄放回废稿堆里。我对这件事儿痴迷，起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几乎可以将妹妹的便条和那些开学照从我脑海中驱赶出去，几乎可以。星期三的清晨，我早早换好衣服出门上班， Miki 大清早就到了公司，他正在仔细研究他的战后新娘选题，我得趁着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去找他谈一谈。我经过会议室和废稿堆，转弯走进 Miki 的办公室里。此时此刻，我的注意力全集中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守护故事的人，以及我对这个故事的执念。我踏进 Miki 领地的时候，他正在忙于桌上的工作，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疯狂囤积者》剧集里面的场景，仿佛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校对好的书稿、封面设计、成书，或者是内文小样、宣传策略、策划案以及各种样式的稿件所植满，包边的、螺旋装钉的以及用胶带夹子和皮筋固定起来的，几乎什么样的都有。只除了牛皮胶带，说不定也只是因为被压在了底下，暂时没有看见。唯一可以通行的，就只剩下从门口到办公椅，以及从办公椅到同样堆满书稿的书柜之间的通道了。因为他的办公室没有坐的地方，我就只好站在那儿。我的掌心出了好多的汗，手中的文件夹好像蒙上了一层薄的尘雾一般。 Miki 起初没有抬头看我，有事吗？语气很有礼貌，但透露着一点不耐烦。Miki， 我想请你就某个选题给我提点建议。哦， Miki 仍在继续浏览显示器上的内容，我一直等到他停下来看着我，才接着说了下去。有个东西，它突然在我桌上凭空出现了。我正准备将违禁物品拿出来的时候，脸上一下子没了血色，感觉稍微有点头晕，耳旁又响起了 Jimmy 的告诫声。他说，如果你丢了这份工作，书里的那些角色可没办法救你，而且恐怕我一时间再也找不到像威达出版社这样的好公司了。我想着，我要怎么样才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怎么样才能把事情挑明，而不让人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我内心的执迷渐渐地翻涌而来，一浪高过一浪。 Miki 眯着眼睛看着我，他的视线向下搜寻，终于锁定了出现在我手中的信封。是我看错了吗？我发现 Miki 的脸上闪过一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的神情。 Miki， 我向你发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我那天清早过去，我就看到他躺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更奇怪的是，邮戳日期显示是在20年前。我觉得他应该是来自…… Miki 抬起一只手，掌心朝外拦住我的话头。等等，别再多说了，准确一点，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 我拿到他已经有几天了，我趁机做了点小调查。 小调查？为什么？ Miki 换了个姿势，越过镜框斜眼看着我。 我觉得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有些疏远。 哼，难道公司派给你的活还不够多吗？ Miki， 不是这样，我想跟进这个选题。 Miki 接连眨了好几次眼睛，看上去很吃惊。他说， 你说什么？你应该知道这东西原本属于哪里，不是吗？ 在我们这间公司里，没有什么东西会有20年的历史，而且一直好好躺在信封里，除非它是来自…… 对， Miki， 废稿，对，我知道。 此时 Miki 急忙望向我身后的门，看了看依然笼罩在清晨静穆氛围下的办公室。 Miki 的手紧张地抽动了一下，然后 Miki 摘下眼镜，开始敲打办公椅的扶手，哒哒哒哒哒。 真，你听我说，我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把它放回去，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做不到。 我不加思索地说着，上司猛地把头往后仰去，仿佛我冲 Miki 使了一记隐形的左勾拳一样。我继续说着， 我把它放回去，我做不到。我想我已经迷上它了，而且我大概已经弄清楚了写这份书稿的人是谁。 Miki， 我想能不能请你…… 不能。停下来，别动，住手。无论那到底是什么，我不需要，我也不想再听下去了。真。 Miki 停了下来，他认真地组织语言，我的心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 听我说，真，我不是在命令你应该怎么做，味道出版社向来不推崇独裁，我要说的只有一点，不论你如何选择，所有风险都得由你自己承担。我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你并没有问过我的意见，而且我也不想看你藏在文件夹里的那个东西。 此时 Miki 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似乎更加偏向了同情。 真，我理解你能被某个选题迷住的感受，那种感觉甚至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但是我还是要建议你，真，请你一定要仔细地想清楚，这么做究竟是否值得。 Miki 凝神片刻，好像在思考着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才再次说回正题。 真，你这是在孤注一掷，而且我甚至不太确定你究竟在争取些什么。不过呢，如果说还有谁会对这份书稿有所了解的话，应该就是 George Vida 了。 如果说还有谁能够解答你的疑问的话，大概也非他莫属了。 不过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我很期待你能在这儿大展拳脚，当然那是在你有能力展开新的选题之后。 我非常感激你为战后新娘选题所做的投入，在这次例会之上，你的发言可以称得上是恰到好处的。 George Vida 很喜欢你，相信我，他很少会对新人那么亲切。不过 Jenny 也知道废稿堆以及废稿堆的规矩。至于 George Vida 会不会相信这东西真的是突然出现在你的手上呢，我可就不清楚了。眼下我自己也正被手头上的这个选题弄得焦头烂额的，不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这才刚加入我们的团队没几天，为什么硬要公然无视这里的规矩呢？ 真，看你的聪明劲儿，不像是会做这种傻事的人。 我松开了手，任由信封重新回到文件夹里。Miki 的话语落在了我的身上，

好不容易把陆政委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清醒以后他却回忆不起是什么人碰了自己。中华武林实物文化展览馆坐落在香港九龙城区一片拥挤的楼房里，这里街道狭窄，通风很差，空气中飘着甜腻的广式早点气味。这是一座私人博物馆，由南派伏虎拳第五代传人沈启昭主持，场地就是沈家的私宅。1949年以后，打击封建会道门组织，不少武术门派与黑社会组织扯不清关系，只好避走香港。这些人在当地设拳馆招徒，一时间引发了香港的武术热，后来还催生了武侠小说热潮。沈吉昭的父亲是有心人，看到这种势头，又因为经商赚了点钱，于是出资从这些门派里收藏旧时代的习武器械，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保留下来。等沈其昭接手后，已经改革开放，他又奔走内地各省收藏各派旧物，逐渐撑起了一个博物馆的门面。在第一层，两人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张狗皮袋子，沈其昭为他们做了介绍。 这是北派洪拳习拳用的，他们呢把这袋子挂在了砖墙的钉子上，天天呢用拳头击打，攻城之后指节粗大，对手挨上一拳呢就会疼痛难忍。 转过身，地上摆着一只大破锣，吸引了访客的视线。这只破锣直径足有2米，远大于北方农家使用的普通婆罗。 这是八卦掌门派练习走圈转掌时的专用工具了，练功的时候啊，在里面装满砂石，练功者在这箩筐的沿上行走，每隔几天呢从里面掏出一些砂石来。 练到最后，练功者能在空婆罗沿上行走？ 说是这么说吧，我呀也没亲眼见过谁能练到这种程度，基本上里面呢都要留一些砂石的，但是这功夫啊肯定比普通人强多了。 二楼场地中央摆着一个人字桩，这是咏春拳的看家器材。近来咏春的题材电影拍了很多，这件展品也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上。王鹏行来到了人字桩前，想击打两下，沈馆长立刻把他拦住。 不好意思啊，这东西至少有70年了，已经不结实了。 馆长又领他们来到另一间屋子，这里陈列着很多黑白历史照片，记录从晚清民间时代武术界的人与事。有些人卞宗旭一看就认识。 你瞧，哎，你瞧，这是程铁生，与霍元甲一起创办精武体育会，还因为武术问题和鲁迅打过笔仗。瞧，这是张之江，中国国术馆的创办人，早先当过西北军司令。啊，这是李景林啊，武当剑术传人，也是东北军高管张作霖的部下。 没错， 一个西北军，一个东北军，当年军阀混战，他们还不打起来啊？ 是啊，张之江和李锦麟当年就在天津交过手，先是张把李打败了，后来李反攻又把张赶跑了。北伐以后，这两个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在国民政府里组织国术馆，宣传武术救国。张之江是馆长，李锦麟是副馆长，也算民国武林的一段佳话。 两个年轻人在下一张照片前站住了，照片上有个年轻人光着上半身，正向镜头展示胳膊上的伤口，那是几个蚕豆大小的伤疤。 这是旧时武林当中的一种刑法，叫做三刀六动。行刑人呢、啊、用匕首 对穿受刑人的胳膊，一次就扎出俩洞来，三刀下去啊，要穿出六个洞来，有时呢也在这大腿上用三刀扎出六个洞来。这个人呢，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犯了欺师之罪，受此刑罚了。 另一张照片里，一个中年人撑着拐杖对着镜头苦笑，往下面看，他失去了一只脚。 这是越俗刑罚，这个徒弟因为抽大烟被师傅处以死刑。 这都是私刑，当时政府不管吗？ 按法理肯定不允许私刑啊，但是那个时代嘛，不光这些，民间呢，像陈塘啊、金猪笼啊，都常见得很。毕竟啊，还没过渡到现代社会嘛。 从这些照片里看，旧武林明显像是黑社会嘛。 卞宗旭虽然没练过一天武术，但学识渊博，又是有备而来，这里面许多的东西他都叫得出名堂，颇得沈馆长欢喜，破裂允许他用手机拍照。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沈先生熟悉武林旧事，一定知道红沙掌咯，您有没有这个门派的实物收藏？ 这位卞先生，你从哪里听说这个名字的？ 从哪里？内地好多武术类报刊上都有啊，就算是武林传说吧。沈先生莫非从来不看内地体育报刊？ 哈哈哈哈，内地的体育报刊呢，我见过，上面写的一定是这两个字。 说着，沈吉昭蘸着茶水写了红沙两个字，红色的红，沙石的沙。卞宗旭和王鹏翔都点了点头。沈吉昭又在桌上写了红沙二字，红色的红，杀人的杀。王鹏翔一下子感觉有股杀气透了出来。 其实应该是这两个字，称其为红沙掌，就是我写的第一个了，是说这练功必须使用朱砂，而称其为我写的第二种红沙掌，是因为啊，打在人身上的时候初时没有反应，过几天呢，伤口红肿腐烂，而这呢还只是外伤，击中的地方啊，有筋骨伤筋骨，有内脏伤内脏，当下是没感觉，等发现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这是武林当中最阴毒的武功了，会这种功夫的人根本不会与人光明正大的比武较量。你想，两个人搏斗速度如电光火石，如果打中一下根本没感觉的话，对方岂不是当下就得扑过来把你打个鼻青脸肿啊，谁会管几天以后能怎么样啊。所以这种武功就是一种暗杀术，正因为如此的阴狠，这个门派啊，根本不敢公开收徒的，每辈人或者传自己的孩子，或者秘密收容孤儿来训练，这些人没有背景，没有社会关系，正好用来当杀手，因为红沙掌干的都是黑道买卖，也不会公开露面，所以啊，直到清末民初，武林当中许多的门派一起调查呀，才确认有这种武功存在的。 知道以后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追杀这个门派？ 你也知道这个典故？谁告诉你的？哎，对了，你姓卞。天哪，莫非你们家就是？ 于是卞宗旭把叔祖的传奇经历讲给了沈馆长听。 沈先生，莫非他们卞家真是红沙掌的传人？ 如果卞兄所言准确，你叔祖 确实是红沙掌的正宗传人。 那么真有武林各派围攻红沙掌一事？那发生在哪一年？ 真有此事，具体哪一年我只知道是在民国以后，这北伐之前。当时参与仇杀的人都没什么文化，而且毕竟嘛是人命案，事后啊也不多说。至于这过程嘛，有一种说法呀，是各大门派一拥而上，将辨识门徒都抓了起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家呀根本不敢和他们对打，拎着几十条枪啊就把他们给全包围了。后来这比较一致的说法呢，是卞家成年男子无一幸免，半打孩子都被砍去双手。我想你叔祖当时也就是个孩子吧。 天啊，为什么这么残忍？出红沙掌门派杀人，当时有证据吗？ 哎，江湖传说呀，练习红沙掌要将邪气吸于体内，用意念推动，在经络上久久运行，形成剧毒，对敌之时再从指尖发出，伤人内脏。他们怕这些人暗中发射邪气，所以必致死才绝后患呢。 您说的食物收藏在哪里？如果只是邪气，如何用食物来体现？ 既然他就是卞家人，我那东西拿出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你们稍等啊。 沈奇昭转到后面再出来时，两手捧着一只沉重的铜罐，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桌上。铜罐里面是空的，罐底有层红色的粉尘。 红沙掌门派练功的时候用这种罐子装满朱砂，两掌啊轮流插入，边插边运气。练完之后啊，再用秘制汤药亲手来巩固毒性。朱砂是什么呀？水银的化合物，剧毒物。练此功者在这朱砂里吸收毒气，天长日久啊，他们的手上就带着汞毒了。自身可以适应，打中后对方呢自会皮肉溃烂。所以啊，武林中人围剿他们之时，才要砍去所有孩子的手。谁知道这些孩子的手上有多少毒气呀？ 沈先生，从科学角度讲，人体是发不出什么外气的，邪气正气都发不出来，而且天天用汞做练习，只能是让自己慢性中毒。 从科学角度讲，哼，科学讲不清楚的事多得很，何止外气一条啊。老实告诉你啊，要用好红沙掌还必须得懂经络运行的道理，哪条经络主肝，哪条经络主肾，而且气血在经络中运行，什么时辰走到哪儿，这些道理红沙掌的高手要练几年才能掌握呢？ 哼， 和你这个读洋书的科学家讲不清楚。 小王，科学研究要有开放态度。陈老师，我们能检验一下铜罐里面的粉尘的成分吗？ 沈奇昭哼了一声，拿过一张小纸片伸到罐底擦了擦，递给卞宗旭。 铜罐啊，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拿去，就用所谓的科学查查吧。 一辆越野车停在了村头，刚下过雨，县卫生局刘处长怕村里路面泥泞不好行车，就带着助理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目的地。刘处长敲敲门，助理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功能开始拍摄。 用来作为执法记录，没虚掩着。推开一看，只见院子里坐着一位老人，须发皆白，他们已经打过电话，主人知道他们要来。刘处长走进门，打过招呼，然后东看看西看看，并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东西。一般这种江湖友谊都喜欢在诊所里挂上各种锦旗来装点门面，这里却一面都没有。刘处长坐下来，在手机镜头前开了个口。 李大爷，听说您开了家骨科诊所，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请你捏骨头。 嗯，是有人找我按摩呀。 李大爷，现在是法治社会，您要行医呢，必须办理医疗卫生许可证啊，不办证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那就是犯了非法行医罪，哎，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这还是好的，要是医出人命啊，那就是先判10年刑，再交罚金。 哦，开诊所也有法，嘿嘿嘿嘿，这是好事啊！啊，可以打击那些江湖骗子呀。 这位名叫李国人的老人微微一笑，并未被来人吓住。周围乡亲们找他接骨，已非一年两载，官方来人也是早晚的事儿。刘处长见旁敲侧击没起作用，便开门见山了：“ 李大爷，我现在说的就是您，这些年非法行医收入有多少？几十万总有了吧？ 人上了年纪啊，腰酸腿疼，找我揉一下，这怎么叫行医呢？再说我也不收钱呢。城里我看到有很多的按摩店，切，你们不去查查？” 说来说去，李仁国就是不承认自己非法行医。刘处长发现讲好话没有用，就起身离开，准备回去下通知做正式检查。刚走出不远，突然一个年轻女子背着包袱从胡同拐角处走出来，和她撞到一起。刘处长刚想发脾气，看到对方20来岁，还摔倒在泥地里，怕说不清楚，赶忙的把她拉起来，连连道歉。年轻女子骂了他几句，扭头就走了。刘处长回到车旁边，拉开车门想坐上去，忽然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膝盖处传来，助理忙过来扶着他，人已经疼得站立不住，钻进车厢蜷缩在座位上。李仁国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车门的旁边。 哎，处长，您这是怎么了啊？刚才还好好的呀。 哎呀，倒霉，刚才和一个女的撞了，好像把膝盖闪了。 李仁国弯下腰，在他的膝盖处抚摸着。 小老弟呀，你这个膝盖骨错位了，这儿离县城远得很，找正规医院多不方便呢。 突然，李仁国双手同时发力，刘处长只觉得一阵剧疼从膝盖处传来，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助理吓了一跳。老人直起身子闪到了一旁。 我给刘处长弄好了，不放心的话去县医院拍个片子吧。啊， 刘处长活动了一下左腿，果然不疼了，他又试着下地走走，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哎呦，谢谢你老人家了啊，这些钱您拿着。 收钱？那我不成非法行医了吗？ 刘处长尴尬地乘车离开，到了县医院马上挂号骨科拍片子，可拍片的结果显示现在已经痊愈了。 处长，您说为什么这样巧，从他们家一出来就有人把您给撞了，他又正好知道这事儿，还跑过来治疗。 你这是啥意思？ 他们这些老中医确实有些邪门的东西，具体什么门道我也说不清。 故意把一个人撞成骨损伤，这可要比按摩手法给骨头复位还要不可思议呀。